要划算，对环境的污染要小。 嗯， 然后呢，那个是肉， 嗯， 现在的这个淀粉相当于是我们更，就是说粮食也可以通过这种工厂生产的方式把它制作出来，而且呢效率还非常的高。 嗯， 那么也就意味着说呢，这个咱们就是原来是温饱，现在是吃得好，吃得好，而且还要吃得丰富，吃得节能减排。 嗯，对。 就这个课题啊，前两天我们还一起做了一个直播，和咱们国家的科学家一起就是探讨了一下这个话题。其实我呢，就是问了人一个特别有趣味有意思的问题，也算我丢露怯了。就是我说，这个我们家里吃饭这淀粉一般不都勾芡用的吗？你弄这么多淀粉干嘛呀？ 得勾多少芡呢？ 对呀，这芡得太稠了。然后人家就跟我说，说是这样，首先这。这淀粉不一定都是用来吃的，而是有很多呢是在工业上有应用的。 那干嘛呀？ 就是比如说在工业上提取一些东西，它都是需要淀粉来进行使用的。那么在这方面呢，如果说我们实现了这种人工合成淀粉，那么它的这种比如说产量或者说是效率啊，或者说价格呀，就要比这个你种植的来便宜的多嘛。而且比如说这样能够解决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比如像玉米淀粉、土豆淀粉、白薯淀粉，咱们大伙儿就吃这个吧。然后那些就是专门供这个工业用，当然人就是人家科研者啊，也提出了另外一个就是我根本想不到的事儿。人家说，如果能够人工来合成粮食，那么这个对于怎么说？对于铝行业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带粮食，我们直接就带着这玩意儿就上去了。然后 有道理， 只要有这只要有能量供给，哎，我就可以一直生产出粮食。那么比如说制约我们到这个火星生活或者是外太空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得吃饭呀，你得先把粮食带上，好吗？您这一船只能带这么多东西，多一半都是粮食，那别的甭带了。但是你就带上这么一个怎么说，这么一套设备吧。那么我比如说到了火星，我只要建这么一个工厂，哎，大家饭就有保证了。那么我到火星，我就可以专心干别的东西，我也可以运更多的设备我去火星，比如说一些基建的东西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就是像咱们文里说的，它只是从零走到一，证明了这个事儿是可行的。 嗯， 但是它现在制约它的主要就是一个能量的转换率，因为它现在现阶段啊，它要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比如说电，比如说这个二氧化碳，还有就是相应的这氢气啊，相应的一些东西，它现在来提取这个还不是很经济，或者说很贵。那么当然我相信啊，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每一个科技的进步都是这么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包括比如像汽车刚发明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走不远，这个东西这么破， 还没马车跑得快 呢。对啊，还没马跑得快呢，还得烧油，那马吃点草就跑了。但是现在呢，看大家谁还骑马，大家都开汽车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至少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发现。 要不然怎么说我们今天的节目有未来感呢，对吧？一开始就说了，咱未来吃的饭都是直接从空气当中合成的，而且呢都不是从地里种出来的，是从工厂里生产的。但话说回来啊，刚才李维阳提到马车被汽车取代这事儿，其实今天你要养一匹马，或者你要拥有一辆马车，那比拥有一辆汽车贵多了。那是否意味着未来咱们想要吃上土地里种的东西，那肯定要比今天要吃土里种的东西也得贵多了。 嗯，没准这是一个趋势呢。 对，因为咱们老说嘛，说什么路易十四这个太阳王嘛，享受了非常奢华的生活，说但是那就是比方说一百多人给他做吃的。现在其实咱们每个人享受的其实都跟路易十四一样的这种生活品质，但是就是说只不过不是那么多人给你服务，就是说那么多人其实是为更多的人在服务，但是你享受那个服务品质其实比这个路易十四那时候要好得多得多。这其实就是说是这个技术普及之后整体这个生活水平的一个提高。 好，接下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呢，也很有未来感啊，一种新的材料，这个材料叫做碳弹簧。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余书鸿院士团队呢，受到人类足弓啊以及足弩等结构的启发，研究出了一种微结构像煎饼果子一样的薄脆啊，名叫做碳弹簧。这是一种新型的碳材料，但是这个碳材料呢，光我这说起来就觉得挺有味道的，还什么煎饼果子啊，薄脆，哎，这个都有。我们知道碳呢是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地球上的，天然的碳的材料呢刚而不柔，优点呢是轻硬耐高温，缺点呢就是太脆了。人工合成的多孔碳材料啊是国际研究的热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石墨烯。 多孔碳呢能够导电，但是脆呀就是限制了它的应用。为了能够让多孔碳刚柔并济，余书红院士团队呢巧妙借鉴人类啊足弓的结构来进行了相关的研发。根据检测啊，这种新的材料呢柔性极佳，被拉长到 1.2 倍或者压缩到1/5，仍然可以回弹复原，另外还可以耐受零下100度到350度的温度，远远是超过天然碳材料的超强性能。于是呢，研究人员给它命名叫做碳弹簧。碳弹簧呢所制作的一些相关的传感器啊，可以在极温之下工作，使其呢可以应用于外太空探测，比如说呢探测地外星球的磁场的强度啊、地壳的运动啊、地质结构啊等等。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碳弹簧。其实近些年我们在研究碳的领域，包括石墨烯领域，还是挺有建树的，大家提出了很多新的想法，也研究出了很多新的材料。实际上碳纤维应用在咱们的生活中也都很多年了，只不过就是因为太贵，普通人呢用到的机会不多。但是像大家喜欢车的朋友，比如之前看到的什么 F1 赛车，据我了解啊，很多 F1 赛车的车身都已经用的是碳纤维的材料了。 嗯，对，这个咱们说碳啊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就是这种结构，比如说那个碳60这个球， 嗯， 还有碳纳米管，还有碳纳米钟，还有说现在的石墨烯等等，就是说大家其实都在微观结构上给碳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功能。比方说那个碳纳米钟嘛，其实就是有点像咱们竹子节儿似的，一个一个就是排列起来。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它可以储氢。 嗯， 就是当时那个咱们说这新能源嘛，说有人想的是用锂电池，有人想的是储氢等等。这个储氢其实曾经大家就想到过用这个碳纳米钟可不可以？因为你既得能存得进去，还能放得出来。那不管怎么着说吧，这个碳的微观结构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也其实是一个材料学的前沿。然后至于说你刚才说到这个温度，就是零下100度到零上350度，大家看的这个温度啊，其实那个了解一下航天的朋友可能知道，比方说我们无论是去月球还是去火星，其实基本上这个咱们的火星车也好，月球车也好，都是在零下170-180度到零上300-400度这么一个范围内工作的。其实这个范围我们绝大部分的材料，应该说所有的那个就是电子元件，其实都是工作不了的，都需要非常复杂的那个保温的措施来让它进行工作。如果太冷的话呢，反正我们就您就先歇了，咱们先关上，等这太阳出来以后咱们再工作。那有了这种就是碳纳米弹，就是这种碳弹簧之后，其实呢它很大程度上也能够说我更适合外太空的这种工作环境。 嗯， 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出门远航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利器。至于说这个东西能够进一步开发出什么东西来，那我想这肯定科学家会这个就是打开这个脑洞比我们要丰富的多。 其实荣哥说的这个真是让我长了知识。说的这个碳弹簧啊，我就想起来咱们在刚才你也说了，在好多汽车啊包括自行车有一种叫碳纤维的结构，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特别特别的轻。我就想起来有一次啊，我开着车，然后呢没看见前面有辆自行车，咚一下就给它撞 对了。 对，开始然后那个骑车的小伙子下来以后就跟我急啊，你把我车撞了怎么着，我说我给你赔不就完了吗， 不就是辆自行车吗？ 对呀、啊、不就是自行车吗？然后我说我有保险，然后那小伙子就报警了。后来警察就来了说你找那个保险公司定损员吧。我又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一会儿定损员也吭哧吭哧来了。然后呢定损员开始也说，哎，你这自行车你赔他点钱不就完了吗，还让我来定损员。对呀、啊、然后我说不行，他非得让你来，他说咱们赔不起。我说我这车险300万呢都赔不起吗？后来呢就是他一查这个自行车，哇，那自行车就是整个车架子都是碳纤维的、而且呢就是你碰坏了一处啊，那整个架子都得换。 你运气真好、 哎、然后呢那个定损员查完了以后他嘴都合不上，他说哟，这个车得赔20多万呢。然后我也傻了，我说啊，这个一辆自行车就赔20多万，我上次撞那个法拉利才赔了10几万呀。哎呀， 怪不得你要上300万的保险。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啊像这个碳弹簧能够在咱们生活当中应用，那比如说自行车也用上这个，它又轻，哎，它这个弹性又好，刚才你说了这个它的压缩到五分之 之一都还能弹回来，那我要再撞上自行车不就不会赔那么多钱了 吗？那这自行车要是真撞坏了可就不是20万，我估计后面得加1到2个零才行了。 哎、那加一个零还够， 加一个零还够。哎呀，刚才这个段子讲的真好，哎，有意思，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但是各位啊，在出门的时候驾车还是要注意安全。估计各位运气可能也不见得像李维阳这么好啊，能够碰上这么贵的自行车。但是你碰上人了，那就更麻烦更危险了，一定要在假期的期间呢谨慎驾车出行。好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也很有趣，我们聊一聊呢登陆火星。人类呢早已经在上个世纪呢60年代末登上了月球，接下来呢人类就说咱什么时候登火星啊，哎，要说去火星现在就走。为什么呢？最近一个多家研究机构组成的研究团队发现啊，本世纪30年代中期是载人登陆火星的最佳时间。研究人员模拟发现，在此期间呢，不仅行星相互排列的位置适当，而且呢，中和危险辐射的太阳活动也比较理想。近年来呢，国际上不论说是政府的机构啊，还是私营公司，都对于火星还有呢月球载人飞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大量的消息呢，让人觉得发射的日期越早是越理想的。但事实上呢，太空天气会强烈影响太空飞行的可行性。那么就宇航员来说啊，空间辐射对于任何长期的空间飞行来说呢，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保护飞船免受外部的威胁，需要寻找合理的太空飞行时间段。研究人员设法找到飞船保护水平与发射窗口的最佳组合。他们发现载人火星的最佳的发射时间呢，是太阳活动的下降期，使用的厚度仅仅是10厘米的铝保护屏的情况之下，飞船可以持续长达4年的长期飞行，并且呢辐射水平不会超过安全的标准。下一个太阳活动的峰值预计是在2025年，因此呢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载人登陆火星的时间。那就是说10年之后人类就能登上火星了吗？咱们真有这么快吗？我不知道二位怎么看这个事儿啊。 不是，我觉得那个这一方面啊，这个研究呢可能是真的，但是呢，之所以定这么一个时间呢，实际上就是一方面要勾搭大家说你们要关注登陆火星的事儿，另外一方面呢，也给大家留了一点时间，说也不是咱们今天说明天就要出发。这个但不管怎么着说呢，去火星或者说去外太空，这个危险是无处不在的，就是最简单，就刚才他提到的说这个辐射的问题。咱们说啊，那个太阳啊是一直在外面辐射能量，然后呢，咱们的地球上原则上所有的能量都来源于太阳，对吧？这个呢，但这些只是太阳这个所有发出能量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其实很有绝大部分能量都散发在这个太空当中了。那么这些东西你在这个飞行的时候，其实呢都会点点滴的作用在我们的飞船和人的身上，作用在这个飞船身上，其实对飞船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大家不要以为这玩意儿是就是金属的就比咱肉身要这个皮质多少，不见得的。就是很多元器件其实也非常脆弱的，而且这个哪怕是一个耐辐射的设备材料，在长时间如果是高辐射的一个环境下，它其实这个寿命也会迅速的下降。因此呢说我们这个相当于有了太空天气预报之后我们再出行，这肯定是一个靠谱。咱们现在那个开车出门都得先看看这个开车的天气预报，对不对？是不是下雨啊、刮风啊、有雹子？那更别说我们这个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而且呢，咱们也知道说，你往这个外面飞，刚才维阳其实说了，你每一份重量都很重要。如果说能够说靠一个10厘米的铝板就解决安全辐射的问题，那我那个当然要选择，就是我们选择合适的时段出行，这是肯定的， 而且还能多带点粮食呢， 对 吧？ 对，他维阳不是说了，咱带着设备就可以了，不见得非带粮，带着设备，而且还可以说那个深度那个睡眠嘛，就是睡过去就也是可以的。 其实刚才你说有一个叫“说走咱就走”，我就想起那歌词“说走咱就走，风风火火一杯酒”。其实 我就说我的经历，我买车前和买车后，我觉得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变化。 这个和去火星有什么 关系？当然有 关系 啊，你听着啊。然后我比如说我有了车以后，我想去天津吃包子去，哎，走，说走咱就走，我就去，我就开到 天津。包子吃的太浪费了。 然后呢，然后逛逛博物馆，晚上就回来了。对，天津包子也便宜， 但是碳排放多呀。 哎，这个咱们之后再说。 这先放到第二位。 其实就是咱们国家最近两年的这个航天事业的发展，我觉得就跟我有车以后一样，真的是。啊，说走咱就走，然后怎么说呢？每年能够上去的好多火箭，我都数不过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发射一个那个叫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那个火箭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它有四个小的助推火箭。哎呦，我记得当时新闻里边那个说呀，说这个火箭可厉害了，然后我们看着啊，好光荣啊，然后好像那年就打过一颗火箭。我记忆里边可能有别的新闻没播，但是现在啊，咱们这一颗接一颗，一颗接一颗，我反正是数不过来。 我跟你说啊，长征系列火箭到现在为止的发射已经370多次了，还是380多次 了。你看我这手指头都数不过来，算是脚趾头也数不过来。 你想当蜈蚣吗？ 算是你的手指头，我都这个数不过来。所以呢，真的是咱们中国航天，我觉得可能有一天就会像我买了车以后的我。说走咱就走，一听这，哎，今儿上翻翻那个黄历，今儿上火星大吉，走，咱发一颗，咚就上去了， 航天了，这么高科技，出门还要看黄历了， 这就是一个比喻嘛， 黄历， 对，所以说，我就是真的从发自内心的觉得，我们最近这些年航天人给我们做的贡献真的是了不起，其实就是想在这儿也是向所有的航天人致以这个最崇高的敬意。 嗯，哎，真棒。估计我们在国庆假期和大家分享这些节目的同时呢，依旧还有很多的航天人奋战在一线，而且呢，据我们了解，咱们的相关空间站的发射任务也是要在国庆期间来进行最后的倒计时的准备，也祝愿呢接下来空间站的发射任务一帆风顺。 对，我那个中秋的时候刚去看了那个天舟的发射， 嗯，感觉怎么样？ 比较震撼。因为我是离得比较近，我不是在那个屋子里边看的，我是在人家楼顶上看的，就是距那发射场3公里。然后呢，就是发射点火之后，你是真是像看见打闪一样，先看见火，过了一会儿再听见声。你想从3公里传过来，大概是有10秒左右的延迟，那个动静是非常大的。然后人家还说这都不算啥，你还没见胖虎发射，因为这回是长征7号嘛， 对， 是货运飞船，你还没见过胖虎，下回来，你看看胖虎发射，那玩意儿更震撼。 好，有机会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啊，跟大家来做一个现场的播报。刚才我们说啊，反复说人类要登上火星了，但是呢，人类的想法啊，去火星不仅仅是登上火星，未来呢，还希望能够在火星上安家。我们知道安家需要什么，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砖呐。咱们得修房子，对不对？有人呢做过测算，向火星运送一块砖的费用可能会超过100万英镑。哇，这是很大的 1000多万人民币， 真的是。 那是建完了房子得多少钱一平米？ 你想一块砖1000万人民币，所以呢，这么高的造价呢，就让人啊就想，我们这火星移民移不移得了啊？这现在一块砖1000万，那将来一平米得卖多少钱啊？但是呢，别着急。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家们呢，开发出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很有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一种类似混凝土的材料。这个材料用什么来做呢？哎，我跟您说说这个配方啊，外星尘埃，还有宇航员的血液、汗水和泪水。在这项研究中，来自人类血液的一种蛋白质和尿液、汗液以及泪水中的一种化合物相结合，可以将模拟的月球或者火星土壤粘合在一起，生产出一种呢比普通的混凝土更加坚固的材料，非常适合呢在外星的环境中进行建筑工程。科学家们也算了啊，以6名宇航员在火星表面执行为期2年的任务来算呢，他们在这段时间可以生产出500多公斤的高强度的宇宙混凝土。如果呢把这个混凝土呢用作沙袋或者热熔风化层砖的这个砂浆，每个宇航员呢可以生产出足够的宇宙混凝土来扩大栖息地，使得呢每次连续任务可以用的住房呢增加1倍，而且还可以支持额外的宇航员。就是宇航员呢，第一要干活，第二呢还得献血，而且身上的各种体液啊，不只是血液，各种体液呢都得留着，未来做砖头。就这一批，比如说 咱仨去了，我们的砖头呢可以给未来三个的宇航员来给他们做好储备，未来三个呢再加上咱们三个呢可以又做出六个人的量了，这未来对吧，这个一翻翻一翻这个量就会大了，而且可以解决大家移民的这个问题。 那我不跟你们去，你们先去我后去。 为什么呀？ 因为你们建好了我就不用抽血了。 你还得给后来人准备啊。 后来你建房子建够了就不用再建了。 你这样我们不让你住啊，给你开发到外面去自己住帐篷去。 而且不光得抽血，你看还有泪水呢，那每天还得脱裤子啪啪啪打几下让你哭一顿，这多那什么。 其实他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可以重复利用，他要的其实是这些体液当中的蛋白质， 嗯， 就是说那个等于是那个水儿还是可以接着用的，比方说是进化完了以后咱可以接着喝 喝了、 啊、那就是 让喝完之后呢再把你身体的那个蛋白质给它提取出来，然后去做混凝土， 就是李文阳的泪水我们给它过滤一下再让它喝进去。 哎 呀太惨了， 泪水尿液血液汗液等等都是过滤完了再 哎呦， 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好像在古人在这个修城墙用那个熟土的时候就把鸡血给混里边，说这样这个建成的这个城墙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三合土更结实。 不只是和鸡血还要和鸡蛋呢， 还和鸡蛋呢。 我是听过那叫什么叫桶万成，大家看过那小说。 桶万成、哎、 如果是这个叫凿进去一寸就是杀这个工匠，凿进去一寸就杀这士兵。 看来这英国科学家是跟这儿学的。 嗯，哎，但是这个方案我觉得啊，没准还真的可行。 但是 为什么太贵了？ 对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用猪血呢？你比如说，先运过去， 不是你还 运头小 猪过去干嘛呀？ 那且比天天抽咱们血强吧。 你有没有想过啊？运一块砖都得1000万人民币，你运一只猪得多少钱、啊？ 不是，你那砖不会下小砖，可是你猪会生小猪啊。 那猪是不是还得给它喂猪粮啊？ 你不是有那个生产那个淀粉的那机器吗？ 啊，前面全是勾着的。 对对啊。 然后你是不是还得要把那个什么碳材料给它做猪圈呢？ 对啊，那猪拱不出去。 说圆了是吧？ 没错，咱们这个今天的节目是一个体系的，你知道吧？ 啊，就来讲一讲怎么实现火星移民。 对 呀、 啊，你抽完那个猪血，然后你要抽多了，还能做点血豆腐吃。 仅限于我们今天提供的这些方案。 没错， 这其实我就想到了一个，就是原来开个玩笑嘛，说我在郊区。有一块地全是自家的农家肥，然后那自家农家肥哪来的，自己拉，自己拉自己浇灌。我当时想这东西忙活的过来吗？但是人家这科学家经过了精确的测算，就是六个宇航员、嗯、这个两年任务下来大概能够提供多少建筑材料、 嗯、 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就是说可重复循环利用的。这里面我想强调一点是什么，就是大家可能这个没有关注到这么一个细节。其实咱们从古至今，无论是就是咱们的生存也好，什么也好，都来自于很多不同的转化器。比如说土地，就是咱们什么粮食啊、财富的一个转化器。咱们人其实也是一种转化器，就是把这个你看似好像都挨不上的东西，我们能创造出财富出来。那其实呢，就是说这个里边这个人现在就多了一项功能，说你不仅是双手劳动、嗯、我们可以创造价值，我们身上这些体液也可以创，而且就是说是不是那种破坏性的，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只不过呢说这个东西你得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是不是说是你想要多少就来多少，就像那个李老师说我你不能说天天抽我的血，但是这个汗呢你可以拿走啊，这些我的这些排泄出来的东西 汗我也不想出 拿走啊。 哎，所以你觉得这事儿要你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我这人过日子一向比较节俭。如果说、那个、 只要不掏钱， 不掏钱，掏钱也可以，就只要这钱，就是说，就你一分钱可以掰成三瓣花，就是你花一份钱，你能干三件事，那我肯定愿意去干。 哎，好，那接下来说这个事儿，这事儿我估计啊。嗯，换作是你的话，你肯定不愿意掏这钱，哪怕说你是这个机构的掌门人，我估计也不一定、嗯、这个呢咱们给他取个名字叫什么，鸽子王终于要升天了。说的事儿啊是一个望远镜，叫做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我一会儿再给你们解释为什么说这个是鸽子王啊。经过多年的拖延，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太空望远镜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呢终于准备就绪，即将开启太空之旅。根据呢相关媒体报道，美国航天局 NASA 和他的合作伙伴已经完成了对于呢这座巨型天文台的最新的测试，今年晚些时候呢将会进行发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呢被认为是哈勃望远镜的继任者， 迄今为止呢，也会是成为送入轨道最强大、最复杂的太空望远镜。它能够利用红外线，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够更加深入地探索宇宙，不仅能够解开太阳系当中的谜团，还能够看向其他恒星周围的遥远世界，揭示最古老、最遥远星系的秘密，包括呢宇宙当中的结构还有起源。工程师团队呢，现在啊是要确保 6.5 吨重的望远镜能够安全地抵达发射的港口。 NASA 呢也在声明当中说了，准备工作将会呢在九月底呢是完成了，而且会在大概今年年底左右的时间呢来进行发射。韦伯望远镜呢在整个发射的过程中，它所使用的火箭呢也比较靠谱啊，就是阿里亚纳五号火箭来进行发射，这也被是认为目前最可靠的运输火箭之一。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九月份应该是现在已经完成了，当然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新闻，因为这个望远镜为什么要叫鸽子王呢？就是在十几年前，当时就说要发射发射，就一直往后推。所以这次是不是真的能发得了呢？我们也不知道。而且呢，我刚才跟荣哥说，如果你作为这个 NASA 的负责人，是不是还会推进这个项目，可就不一定了。原本这个望远镜呢，说就是几亿美元，后来呢，不断的加预算，加到十几亿美元，现在已经加到100亿美元了，还没有发上天呢。希望这次发射能够成功吧。 对，因为我记着好像原来听过一位老师讲啊，就是当然他列出了一个表，就是不同的我们的观测设备能够看到就是多大的这种就是世界的百分比吧。其实呢，这个韦伯比哈勃，如果说你真是按百分比说，就是前进了非常小的一点点，但是就这一点点，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的那个，就是说深度或者说是广度要大了许多。刚才你不是说了，说我们可以看到更古老的世界，因为大家知道吗，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最多能够看到160多亿年前的宇宙，因为光是有速度，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最远的那一部分其实就是最老的那一部分。那么詹姆斯韦伯望远镜能够看得更早那么一点点，能够获得更多的数据和信息，这个对于我们研究无论是物理啊、宇宙学啊等等，这肯定是有极大的帮助的。但是这个成本呢可能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不管怎么说，这哈勃望远镜用了那么多年，也这差不多该退役了，而且呢毕竟是几十年前的技术。这个韦伯望远镜用了很多方式，就是说你想这么大一个镜头，这个你首先设计上就得想各种的办法，让它怎么着合理，然后呢能够说我的这个结构保持不变形，能够顺利的能够观测，想了一切的办法。而且他可能想的还就挺好，说这东西在天上是怎么样，因为天上基本上是一个微重力环境，没什么问题，但是你在下面怎么给它运过去，这其实也挺考验这个就是我们这方方面面。但是从这新闻来看，好像这个运已经运到地方了，这法属圭亚那，然后呢也这个准备要发射了。但是这个东西发上去调试能不能工作，其实还得打一个问号。因为大家知道那哈勃当年就是嘛，就是发上去以后发现有这近视眼，调了几次都不行。然后但不管怎么说，那时候有航天飞机， 后来给戴了个眼镜 啊，戴了眼镜，你反正就修呗，抓过来修呗，对吧？但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只能说发火箭，成本高。所以你刚才说那个这个成本说变成100多亿，我觉得以 NASA 虽然说钱是好像是少了，但是像这种活儿，捏着鼻子也得把这活儿给干了。而且呢这个东西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要我说啊， 再来100亿， 就是花多少钱说实在都值啊， 反正也不花你的钱。 就是嘛， 我觉得啊，就这个项目可能就是我妈的一个亲戚开发的。 什么意思？ 因为他做事的这个风格跟我妈太像了。因为我妈，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人压岁钱啊，我妈就给我拿走了，然后就说啊，回头给你啊，然后也没说什么时候，然后反正 存着，妈你存 着， 给你 存 着， 回头给你，反正回头了好多年，最后 没有见着回头钱， 反正我也没见着这压岁钱哪儿去了。这个，所以我觉得这弄不好是我妈在当地的一个亲戚弄的。 哎，亲戚还挺有本事。 没错啊，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做火箭这项目的这个人啊，还是怎么说呢？他找了一靠谱的火箭，那个 阿丽亚纳五号那火箭靠谱，人说你看我找一靠谱火箭，我这你们就觉得靠谱了。其实指不定下边有多少套路。我觉得首先啊，它这个整个这个望远镜要发射上去一定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其实就像最近这些年 NASA 以前在我看来啊，就是我个人看来 NASA 就是一个哇简直是仰望的一个组织。它不管是在航天啊还是航空上边有好多的项目，都是觉得这简直就是黑科技啊。我们有一句那个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有句黑话叫做天顶星科技，哎，就形容这个科技我们怎么说呢，都了解不了，太厉害了。但是现在看来 NASA 实际上它最近这些年感觉发展啊，包括它的对未来一些项目还有它的这种制造的技术也好，感觉我们可以说是离我们就没觉得它没什么了，因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发展的也是很了不起，所以我们看惯了这么多好东西了。当年为什么觉得 NASA 特别了不起，天顶星技术，就是因为我们没见过。就是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NASA 当年有钱。 对， 在这个冷战时期，你知道它的经费多少钱吗？占到美国 GDP 的1.5%， 那么高。 你想一想 啊， 那得多少钱？ 现在呢，咱们也有钱了，所以咱们也吃过见过了，也就看着它没那么眼红了。 好，不管怎么说，希望呢这一次啊韦伯望远镜的太空之旅能够顺利进行。因为刚才荣哥也说到的，这个对于全人类的宇宙观测而言，这的确是一个大事件。而且呢，随着韦伯望远镜的成功的运行，一定也会带来很多宇宙深处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对于人类而言很有可能是重大的一个前进。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的一个环节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依然也是和未来有关系。我们知道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尤其是今年呢，全球多地都出现了大雨，人类要适应环境的变化，实际上动物也在适应环境的变化。根据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发现啊，为了适应全球气候变化，一些动物的体型似乎正在发生改变，比如说它的喙、耳朵和尾巴等身体的附着器官长得更大。研究人员呢研究了30多种动物，发现其中一些身体的腹器在增大，一些鸟类的变化是尤为明显。他们认为呢，这种变化有助于动物更好地调节体温。另外他们还发现啊，位于澳大利亚的两种鹦鹉的腹器是增大的最为明显，也就是红冠凤头鹦鹉和野生的红腰鹦鹉。他们的喙呢，从1871年以来啊，平均增大了4%到10%。在他们研究的哺乳动物中，生活在美国阿拉斯加的一种鼩鲸的尾巴和腿啊，1950年以后呢，显著变长；还有一种蝙蝠的翅膀增大了1.64%。研究人员表示，这说明动物们在进化，气候的变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动物的进化也随之进行，这个结果是令人担忧的。我们来说一说有关动物随着气候的变化。李文阳平常是研究动物，喜欢动物，这种变化的出现你觉得意外吗？ 那这个不意外，它动物如果要是想活下去的话一定得适应环境。那么我们知道在地球历史上有好多次这种物种大灭绝，那么它引起的因素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时候呢是由于气温的升高。那么其实对于大型动物来讲啊，那么它的比如说一种动物，那它的体重如果升高一倍的话，那么表面积只是长得就没有那么多。所以呢，如果它的体型越大，实际上它对于散热的要求就是越高的。比如说咱们说大象是陆地上现生最大的动物，那大象对于大象来讲，它散热就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成问题的事儿。那么它如果身体太热的话，这个整个就会比如就像我们发烧一样，机体组织会出现这种损坏。那么大象它用一种方式就是有一个大耳朵，咱们都知道这个大耳朵是大象的一个特征，它在耳朵背面有好多这个血管，那么如果它觉得热的时候它就会扇这个耳朵。那么其他就是像小型的动物呢，实际上它对于热来讲是抵抗能力是更高的，它比较怕冷。所以呢在这个气温有变化的时候，那一定是对这个大型动物小型动物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会不会来得太快了？你看1876年到现在，这才多长时间呀？荣哥你觉得呢？ 那其实大家可能把这个生命想有点太神奇了，说我们要适应环境，其实这个适应环境完全是被动的，或者说是没有任何意识的，就是我们的基因突变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最明显的就是这次 疫情，这个 RNA 的这个突变的几率比 DNA 的几率要大得多嘛，它大概是10万分之1，而咱们这个DNA 的突变是10亿分之1，就是说你复制10亿次，哎，会出一个错。这个 RNA 呢，复制10万次就会出一个错，这个错出的是随机的，只不过是哎，我这个抄作业抄错了，抄错了一个数，然后呢，哎，这抄错这数好像还挺合理，被大家认可了，哎，那就说明呢，你比这个不抄错的那个更适合现有环境的这个生存，并不是说你有意识的去改变自己的基因，不是的，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突变是完全没有任何方向的。我们所有的基因呢，只有一个目的，说我就要把这个东西不断能够延续下去，哪怕说最后我抄的已经面目全非了都没关系，只要说我还能够不停的在抄就可以。 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嘛，有未来，对吧？咱今天分享的很多内容都是和未来有关系，但是我抬眼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说的未来也只能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本期呢，照亮新闻深处在国庆期间和大家分享的节目呢，这一期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呢中国科技馆荣哥唠嗑节目主持人赵荣以及呢科普作家李维扬做客，谢谢你们二位。 好，谢谢大家。 好，大家再见，国庆快乐。 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宇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